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18章，谂到呢度，于是我对顾文文讲：文文，呢件事呢至少要搞成半个月嘅。你上次已经请咗半个几月嘅假啦，而家就唔好留咁耐咧，你先翻去北京，呢边嘅事我同吕叔去处理就得啦。佢嘅面色就唔系几好睇，呢一次咧亦都冇反驳，佢扁咗下嘴之后就轻轻岌咗下头。当日嘅晚黑，我哋三个人就喺陈老爷子屋企里边借宿一晚，喺村入边夜晚黑就格外安静嘅。我睇住顾文文佢挨喺个栏杆嗰度沉默不语，心里边觉得就有啲难受，不由得就走到佢身后边，两个人一时之间都冇咩嘢讲。过咗阵间，佢先开口讲：对唔住啊！我忍唔住啊，笑咗一笑讲：讲对唔住嘅应该系我。你睇下我哋而家咁嘅身份，唉，你仲帮咗我咁多，我啊应该同你讲对唔住嘅。文文，我了解你嘅，呢一次你真系唔使再帮我啦。佢啊笑咗一笑，漆黑个目光静静咁睇住我讲：我系负责文物案件已经有好多年噶啦。实际上，我真系好痛恨嗰啲盗墓贼同埋嗰啲倒卖文物嘅人。我啊真系从来都冇谂过，我自己有一日会终于上咗一个赌斗啊！你睇下你嘅魅力几大。我一听佢咁讲，我即刻就将佢揽入怀入边，觉得心底里边一阵嘅柔软。我讲：咁我系咪应该自豪呢？ 梗系啦。 佢笑咗一笑，担高头问我： 你究竟鍾意我边样啫？ 我讲：全部。 咁你知道我鍾意你乜嘢呀？ 咁因为我好优秀。佢噗嗤一声笑，跟住伸手啊捻住我两边嘅面，笑住咁讲： 你睇下你啊，同女仔独处讲甜言蜜语嘅时候，你嗰啲表情可唔可以可爱一啲啫？咁严肃，好似我喺度逼紧你咁。 吓、啊！我一听，我觉得我有啲冤枉、啊。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喺度笑紧噶。跟住佢又讲： 我最中意你咧，系因为喺危险嘅时候，你就帮我挡低咗一切。如果通俗啲咁讲，就系、是、英雄救美。 喺乡村嘅夜色嘅真系好宁静，黑暗当中，远处静静咁着住几家嘅灯火。喺而家就系、是、得我哋两个人，唔理咩丝线咩地图，喺呢一刻全部都被清出咗脑海，等人哋觉得心底系一片嘅平静。喺一直以嚟，为咗追求诅咒呢一个线索，我哋又真系聚少离多，聚集到埋一齐嘅时候，大多数都系喺险境入边。呢度咁一年几嚟，我心里边系明白文文为我付出嘅，佢系一个正义感同埋责任心都好重嘅人，最后佢竟然系同我一齐落斗，甚至去面对好多死亡嗰啲视而不见。我信佢心里面肯定就唔好受嘅。喺呢一刻，我觉得自己真係好攰。经历过咗咁多，我只係希望未来能够同我自己重视嘅人安安静静咁过日子。不过一諗到诅咒，就好似一把刀挂喺我个头顶咁。想要拥有未来，我必须仲係要继续咁追寻落去。呢一种感觉等人哋觉得好攰。我叹咗啖气讲：唉，咁后嚟呢？佢又笑咗笑讲： 后嚟相处耐咗，我就觉得你好善良，亦都其实好温柔嘅。 我不由得嘅舌咗一声，摸一摸佢额头讲：哇，你有冇发烧啊？你肯定你嘴里面形容嘅嗰个人系我。佢一本正经咁讲： 就系、是、你。 我不由得嘅苦笑咁讲：你是第一个用这两个词来形容我的人。我知道自己在人家眼中是什么货色， 大概是一个感情淡薄、心狠手辣，而且就冷漠寡言的人，反正就不会跟这两个词搭上边的。他敢形容我，等我觉得有点懵了。他见到我一面不信的样子，他就笑了一笑，说 一个人真正是什么样子，要用心才能够发现的。一开始我觉得你就不像好人，不过后来我发现至少你不是个坏人。虽然呢你对人都是冷冰冰的，但是你对待自己的朋友就真的好好。 停了一停，他眯了眯眼，在眼里面透出一丝的皎洁，他细细声地说， 你的温柔和你的善良只有我发现了，所以你是我的。 我觉得现在整身的血都热起上来，不由得我耷低头地说，是啊，我是你的，你等我，等我解决完这一切之后，我不会再给你去做难为你的事。 好，我信你。 第二日，顾文敏就回到北京了。我同埋吕叔开始就专心咁按照计划去行事，各分两头。我就去找合适的地点，吕叔呢就去置办装备。三日之后，我哋就租咗一个民房，就开始打盗洞啦。咁而中间嗰啲过程喺度就唔再细讲啦。按照陈老爷子俾出去嘅方位呢，我哋一共就做咗八日。从呢个长度嚟讲呢，本身就唔使咁耐嘅，主要係因为仲要做土，所以呢个进度就有啲慢。去到喺第十二日，我哋就突然之间挖到咗一层嘅硬泥，一睇就係有人工嘅痕迹。我即时就心头一起，小心翼翼咁去破开呢一个硬土层，后边就露出咗青色嘅方砖，方砖上边仲有啲菱形嘅花纹，睇个样式可能就系宋元时期嘅风格，同阿陈老爷子所描述俾我哋嘅时间呢系差唔多啦。呢一度嘅后边应该就系存放住护命师嘅地方。而家正系白日，我哋呢上边就系学校嘅操场。而家是下午，所以呢学校仲有人，就唔适宜动手。于是我就退返出去，同吕叔就随便食咗啲嘢，两个人先上床休息，准备到咗晚黑再继续。由于呢度系一所小学，学校里面呢就唔会有寄宿生，咁所以晚黑呢就系空空无人㗎啦。咁即使我哋再搞出更大嘅动静嘅话，应该都唔容易被发现。在这十几日里面，我同吕叔相处得几好，至少在表面上面是不错的。在共同的利益面前呢，应该维持的还是要维持住的。这一觉我们就睡到夜晚黑的十二点钟。这个镇是一个小镇，没什么夜生活，所以呢一到晚黑就万籁俱静。只有镇入边唯一的一条公路呢，那些路灯还是着住。瓦数就好细，一啲都唔光，喺夜晚黑一睇嚟就幽幽静静咁，只有偶然传嚟一两声嘅狗吠，全世界就好似得返我哋两个生人咁。我同阿吕叔起身就洗咗一把面，等自己嘅精神一啲，立起架撑，顺住挖出嚟个盗洞就去到咗砖墙嘅外边。吕叔呢就示意我先唔好轻举妄动，佢用个探铲砰砰砰咁大力敲咗几下埲墙，压低把声同我讲话： 如果里边有连尸一女咁嘅嘢嘅话呢，呢家咁样样足以可以将佢引出嚟嘅。 跟住我哋两个就用只耳仔贴落个砖墙上面听，突然之间我哋听到个石墙后边响起咗有节奏嘅嗒嗒声，就好似一个人冇着鞋喺度行路咁。我心谂，弊啦，今次真係运气唔好，里面真係有练尸添。不过睇嚟呢个等级应该比唔上天兵嘅，所以我哋应该唔使驚。当即我哋两个戴上防毒面具，开始用个凿嚟拆砖啦。呢啲古人呢虽然劳动力低下，不过呢做起嘢上嚟就非常之务实嘅。就攞呢啲咁嘅修建地窖嘅方砖嚟讲，佢嗰啲硬度非常之惊人，十分之沉重， 唔似得而家起屋嘅嗰啲咁嘅砖咁，劏一下就可以坑烂。呢、這个砖唔单止一层，一共有三层。我哋啊啱啱先拆出咗一个窿仔，突然之间一只紫红色嘅手喺个窿嗰度伸出嚟。我啊啱啱咁趴喺地上边拆紧砖，好在我早有准备啊，唔系呢只手咁一伸出嚟，即刻喺我条颈度捅几个窿噶啦。呢一只咁啊干紫咗嘅手上边有一层浅浅色嘅紫毛，正常嘅种子分类里边呢系冇紫毛种子噶，只有系人为练出嚟嘅种子先有紫毛嘅。呢一只长住紫色毛嘅手，五只手指上边全部都系乌青色嘅长指甲，硬到好似钢筋咁嘅，一扭动佢就想捉我哋咯噃。好在呢嗰层砖墙嘅阻挡，佢自然梗系捉唔到啦。而趁住呢个时机，我即刻同阿吕叔啊洗咗个眼色，佢用个鬼哭刀当空啊兜嘢劈落去，只见到银光一闪，呢一只啱啱伸出嚟嘅重击嘅手，即刻就被斩断咗喺地下度。哈！呢一嘢真系靓啊！我哋先嚟一个下马威先，仲未入去先削咗重击嘅一只手，即刻同我哋自己打咗唔少嘅气。点知道我同吕叔未嚟得切高兴，只见嗰一只跌咗喺地上边斩断咗个手，竟然仲喺度喐喎！吕叔就即刻讲：喂，小心啲啊！佢呢一句话咁一讲，而家就迟咗一啲，因为我离嗰只手啊最近，呢只手突然间弹起上嚟，五只手指即刻变成一个爪兜心口啊，爪过嚟。呢一个变故真系有啲突然啊！情急之下，我成个人啊顺势向后一倒。嗰隻手啊，插咗个心口而过，瞬间我觉得个胸口啊一阵火辣辣嘅刺痛，显然俾佢搲咗三条嘅爪痕。我唔系未俾粽子搲过，但系我就未被呢啲咁嘅粽子搲过。我个伤口一出，跟住就流出咗啲黑血，我吓咗一跳，暗暗讲：弊啦，呢一个居然系个毒粽子添。莲丝之所以称为莲，咁啊，正系因为咧，佢有好多嘅变性嘅毒丝，只不过系其中一种，冇乜嘢大嘅本事。但系佢全身都系毒，一瞬之间，我只系觉得而家成身就好似烧起上嚟咁。而嗰一只插住我去嘅断手，一击之后再都冇动静啦。我揞住个伤口啊，仲想喐，但系成个人已经系虚脱到冇晒力。吕叔嘅成面都系惊吓，佢啊讲。哎，弊啦，呢个毒好犀利啊！跟住佢乜嘢都唔讲，拖住我就出盗洞。吕叔话：呢个尸毒我唔识搞，要去翻去揾陈老爷子先得。呢阵时镇里边冇车，情急之下佢将我向背脊上边一孭，即刻就向住陈老爷子所在嘅村狂奔过去，一路上就打住个手电筒。我感觉到有啲意外，我讲：啊，你敢救我系点解呢？吕叔就反问道：咁你觉得呢？我讲：唉，如果是为了对付诗仙，而家就已经有了陈老爷子的答应，你啊，一个人应该就可以得㗎啦。你而家到底仲有咩目的啊？吕叔亦都跑到气喘吁吁，成身大汗咁讲：喺我嘅眼入边，从来都冇敌人嘅。只要唔挡喺我前边，全部都系朋友。我讲咁，亦就系讲而家我唔算系挡你路嗰个人咯。佢话系啊，而家嘅我意识就已经开始有啲迷糊啦，但系仍然忍唔住喺度大笑起上嚟。 啊，吕叔，你觉得我信唔信你个话好呢？你又唔系斗兄弟，所以你系唔会信嘅。 你冇资格提佢。 呢样嘢唔系你话咗算嘅。